调查员猫与石级，男律师魂穿猫身，萌宠悬疑，烧脑撒糖两不误。每周一部迷你番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豆瓣阅读授权的多人有声剧《金牌调查员和他的白毛搭档》，作者魏西三，演播质地有声工作室。 你说的有道理，大家要记得订阅哟。 第68集。 尽管他从爷爷留下的资料里找到了暗仓的登录方法和账号，却依旧不知道这是究竟意味着什么，也因此而觉得更加不安，特别是在面对吴一周的时候。如果爷爷当初没有创建暗仓，就不会有 IN 的泄密事件，沈婷也就不会卷入其中，更不会因为一场车祸而丧掉了大好的前程光景。他没理由把那些从未参与过的陈年旧事归咎于自己，可还是担心吴一周因此对他起了戒心、怀疑，甚至是敌意。 我保证，我是刚刚才知道这件事，绝对没有参与过艾恩和李伟星的案件。 他空口无凭，只能苍白地解释，诚意满满，却依然没有办法把脑子倒给他看。 虽然道歉没什么用，但我还是想替爷爷跟你说声对不起。 吴阳声音渐低，到最后连他自己都快听不清了。 我一定会替你调查清楚，你也先别着急怪他，我爷爷他不是那种为了赚钱就不择手段的人， 否则老人家也不会毕生守着这么个生意冷清的茶楼，任别人如何劝说也不肯把店面给卖掉，又因为敬重廉美和敬的茶道精神，觉得曲意逢迎的卖杯咖啡奶茶都是离经叛道的。吴阳一口气把话说完，便小心翼翼地望着他，试图从那双浅褐色的瞳仁里面捕捉到些许的情绪，可怎么觉得他看起来还挺高兴的呢？ 所以 吴一周眸光微闪，像是燃着两丛跳跃的小火苗，心情大好地问， 你和那算命的没有死灰复燃？ 吴阳一时错愕。 我的意思是破镜重圆。 他这才听出不对劲儿来了，蹙眉问道， 你为什么老觉得我和吴大力有一腿啊？ 没有吗？那可是太好了。 既然算命的口中住了8年邻居，做过2年同桌，谱了半年对象的情谊也不过如此，那他觉得已经没有必要饿着肚子和吴样费力解释这场误会的缘由了。反正他的女主人还是他一个人的，哦不是，一只猫的。吴一周心中窃喜难抑，一个没忍住，还是扬起脖子，用湿润的鼻尖碰了碰吴样的下巴。 哎呦， 吴样痒得直缩脖子，知道他这是相信他了，于是脸上的泪水还没干就咧开嘴笑了。吴一周伸出一只小爪子，动作很轻地替他抹了抹大花脸，却不料女主人得寸进尺，竟直接捧着她这块猫毛真皮毯擦起了尚未干净的眼泪。 喂， 吴一周见自己十分爱惜的长毛被泪水浸湿打绺，强迫症都快犯了，喝道， 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你能不能讲点卫生啊？ 吴一周拼命地从他怀里往外挣，却被女主人死死地用手臂给套牢了。他吸吸鼻子小声嘟囔， 我又不嫌弃你。 那你就不问问我的意见吗？ 哦， 吴样撇撇嘴，委屈巴巴地问， 那你嫌弃我吗？ 我 吴一周拿余光瞥了眼桌上的罐头，又用饿得贴上后背的前胸思索片刻，默默觉得这可能是道送命题。 那不如干脆死个痛快，顺便把心也一并给送了，买一赠一。 嫌弃，但喜欢更多一点，所以就没那么嫌弃了。 吴阳一怔，不知想到什么，眼圈输得又红了。这回他赶紧放猫下地，转过身子，用袖口抹掉眼泪，不给他看了。几次三番的，实在是太丢脸了。吴一舟四脚着陆，被迫离开了那个温暖的怀抱，突然就反悔了。他才不想永远做一只猫呢。 如果我还是原来的那个我，这个时候应该可以张开手臂，好好的抱一抱他。哎，这个物种隔阂呀，还真是有点麻烦。 为了奖励万年傲娇的猫崽子的难得诚实，女主人一口气开了两罐罐头，各装一碗，平铺在吴一舟面前，活活用鸡肉鱼糜拼出了一顿海陆盛宴。吴一舟很快吃了个圆饱，可大概是因为罐头的肉磨得太碎，总让他觉得和女主人亲手煮出的鸡胸比起来，还是差了那么点意思。正在这时，秀琴又找了过来，递给吴样一份彩色胶装的小册子。 S 酒店刚寄来的订货合同里夹了这么个东西，你看看是啥嘞？ 吴样疑惑接过，发现是沈向川之前提到的精品餐饮项目企划书。其实他早些时候曾邮件发给过他一次，但那个时候吴一舟还在住院，吴样全无心思，就直接丢到脑后去了，迟迟没有回复。如今沈向川旧事重提，看来是真的盯上他这茶楼了。吴样随手翻开企划书，见内页印制精美，项目介绍却都是些无关痛痒的模板套话，看不出个所以然来。忽然一张淡粉色的信封从企划书里掉了出去，缓缓飘落，刚好落在吴一舟的脚边。 什么东西？ 他瞥了眼信封，看见中心眼熟的蜡封。 沈向川寄来的。 吴样蹲身捡起，拆出信纸，飞快扫过。 你弟弟要买下这座茶楼开餐厅，说是 S 集团的新设精品项目，还专门寄了封邀请函，叫我去参加项目发布会。 他从信纸上抬起眼，眸色微凝。 你觉得是为什么？ 不知道。 他用舔过的手掌擦着嘴，不咸不淡地说， 我应该和你说过，我从不过问酒店经营的事情，也很久没和他联系过了。 吴样若有所思。 你会去吗？ 吴样将信纸折了两折，又塞回信封，思忖片刻，转而问他， 你有什么意见？ 沈向川这人嘴里没几句真话，得多提防。至于其他的，我想你心里应该已经有答案了。 吴样笑着挠了挠猫的下巴，随即在手机日历上标好提醒，12月24日18:30，鸿门宴。然后收起手机，伸出一只手指戳戳正在擦嘴的白猫。 你这么信任我，是不是特别喜欢我呀？ 喵！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 喵了个喵！ 咪咪。